法国朝鲜友好协会公报第127期刊载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所做的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的详细摘要。公报还登出了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在大会上做报告的照片。